那其实在欧美这一周的新歌榜单来看的话，确实也是一个过年的节奏，包括很多人都在发新歌，而且发的歌也都是和圣诞呀这些日子有关系。刚听到这首 Christmas Eve， 那下面这首歌也是来自 Shea 的一首歌 Santa's Coming for Us。 听到这首歌的歌名也觉得应该是和令人响叮当有关系了，对不对？周四的新歌时间，欢迎大家，我是张婷，这里是音乐随心听。听歌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周四的新歌时间，那就下面来听一听这首来自 Shea 的 Santa's Coming for Us。 Picking out your Christmas tree so lovely. The joy this time it brings to you. The line, and it's time to say F you. 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ll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just take it back, but shit just don't work like that. You're the drug that I'm addicted to, and I want you so bad. Guess I'm stuck with you, and that's that. Cause when it all falls down, then whatever. Falls Down 来自 Alan Walker 的演绎，听到这首歌会觉得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种律动又回来了。没错，那作为一个年纪轻轻已经在全球的流媒体平台上占有了一个绝对地位的这样一位艺人， Alan Walker 呢也可以说是 EDM 的新星，当然了很多人是对他非常的喜欢。而这次呢是 Alan 再次让歌迷眼前一亮，听到这首歌是 All Falls Down， 来自的是他和美国的超级新人 Noah Cyrus和英国的著名 DJ 进行合作的这样一首单曲，一首全新的单曲，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依然会回荡在你的耳边进行洗脑。周四的新歌时间，先来关注欧美方面的发歌，就是感觉好像大家都在过年一样，而且很多人我们喜欢的人都回到我们的视线当中。 Clean Bandit 也是发了一首新歌，这首新歌呢是他们进行了一种全新的尝试，而这次呢也是联合了Julian Michaels 进行了一个不同的演绎。听听这种风格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一种吗？来自 Clean Bandit 和 Julian Michaels 这一首 I Miss You。 Now you're on cargo, hanging with your brother, wishing that I was your bridal, so I could be close to your lips again. I know you didn't call your parents and tell them that we ended, cause you know that they'd be offended. Did you not wanna tell them it's the end? And I know we're not supposed to talk, but I'm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I get scared when we're not, cause I'm scared you're with somebody else. So I guess that it's gone, and I just keep lying to myself. Oh, I can't believe it. Oh, I miss you. Yeah, I miss you. I miss you. Yeah, I miss you.

Heartbeat 来自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名字哈，对于我来说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了 Prime B， 那这一次也是重新回归到我们视线当中，在今年早些时候就已经开始回归了。这首刚刚听到的新歌 Heartbeat 相信依然会给很多人带来一种全新的力量哈，这是英国的一位嘻哈歌手。继续来听新歌，下面再说一个老牌乐队的回归吧，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回归的消息应该是欢欣鼓舞。U2 这支乐队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传奇乐队，而这次他们又发了一首新歌。这支成立在76年的一支乐队，它是成立在爱尔兰的都柏林，80年代是非常的红啊，所以很多人也是非常喜欢这一支乐队。他们的风格包括学院摇滚、蓝调摇滚，曾经也尝试过电子流行的摇滚，而且在选题方面也是创作非常的广泛，很多问题都会在他们歌中有所体现。这首来自 U2 的新歌 Get Out of Your Own Way。 You can only truly own what you give away. like your pain。 这是 YouTube 又在讲的一个道理，至于歌中所唱的这些理念你能否接受，就要看你对这首歌的理解了。周四的轻歌时间，下面这首歌来自黄绮珊。之前听到那一首 Suffer 之后呢，这一次又带来一首更加私人化的作品，这是超越了爱和恨的独白，也是他内心当中一种音乐的这种精神，用爱去拥抱那个孤独的自己。这首歌来自黄绮珊， I will be good。 想念是哭着，想念是笑着，爱是偶尔忐忑。眼前是迷雾，眼前是道路，爱是停停走走。风景是灿烂，风景是有你在途中。就算

就是后裔的图案， 后裔，听起来真的是酣畅淋漓的感觉。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刚这首歌就是李荣浩为手游《王者荣耀》推出的一首歌曲，是把这个后裔这个人物，游戏当中的人物，结合了电音和国乐的元素，并且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创作，所以有了刚刚这首歌，叫做《后裔》。听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混搭的元素组合呢。听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B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好音乐不会停，今天是周四，来听一听新歌吧。下面这首歌来自刘瑞琦。对，提到刘瑞琦总会觉得他的声音是非常温暖这种感觉，而这次这首歌非常有意思啊，歌名叫做过去未来点儿 plus， 就是之前有一首歌也是过去未来，是他应该是一个 demo 还是一个之前的尝试，而这次进行了全新的演绎，所以这一次换一个解锁方式，来听一听刘瑞琦的这一首《过去未来》的 Plus。

这首《明天》来自王诗安。这首歌其实呢，创作灵感是来自于穆桂英挂帅这样一个故事的典故，而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段戏曲唱腔是由王诗安的妈妈王雷进行演绎的，包括后面有一些电音的合作、电吉他的合作，那是方大同进行演绎，所以这首歌是三个人的一个合作吧。这首歌来自王诗安，叫做《明天》。虽然引用的是宋这个杨门女将的故事哈，但也不是想单纯的去讲古代的故事，说是现在职场当中有很多人呢，为了事业不得不牺牲家庭生活，为了能给亲人带来更好的生活而不得不放弃当下的相处时光，唱的是那一种取舍之间的心情。新歌时间，下面这一首新歌来自周深，而这首歌呢来自高晓松，他去做的曲，隐约去写的词。高晓松对于周深最初的印象就像蓝色降落伞一样，觉得他非常的忧郁孤单又轻盈，好像让人不禁回味的感觉。而这首歌呢其实灵感也来自于顾长卫的那一部电影《孔雀》，剧情当中呢，姐姐拖着自制的蓝色降落伞在吵吵闹闹的街市当中去穿行的这样一个片段，是当时整个影片的一个华彩点。所以这首歌由高晓松进行作曲、隐约作词的这一首《蓝色降落伞》，由周深自己来演绎吧。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别犹豫，别后遇，别相遇，别一个人去看喜剧，别继续，别比喻，别质疑，别让人看出你有多委屈，别下雨，别下去，别多余，别以为他还会为你淋雨，别几句就离去，别离去，别让他听见你最后一句，别坦白，别让故事精彩，只还有习惯，别喜欢我长期的勇敢，别揭穿我唯一的遗憾，别允许，别也许，别参与，别自己说自己过不去，别一句又一句，别造句，别让人笑话你的遭遇，别坦白，别让故事精彩，别不安，只是还有习惯，别喜欢我长期的勇敢，别揭穿我唯一的遗憾，别垄断我想你的夜晚，我抱过的不堪，别交代我爱你的病态，多草率除了你都不爱，别犹豫，别偶遇，别相遇。 这首就是来自薛之谦的新歌，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名字就是一个字，叫做别。在歌词当中有超过30句的别，总有一个别会让你觉得会心酸，会害怕，或者是会怀念。总觉得薛之谦在唱歌的时候深入了很多的自己的情感在里面哈。这首就是他发的新歌，周四的新歌时间，看看时间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呢来自正在热播的一个网剧，叫做《将军在上》，是一首推广曲，来自胡夏的演绎。这一首《覆水》在节目最后送给大家，希望在今天你能够开心，拜拜。 在眉头。 流出眼眸，感动酝酿成感受，路走不到最后，把你放在心头，仿佛沉默沙丘，时光。 北京时间21:00。